第二节大飞案天下，跟进少少啦，泛民啦，香港嘅朱凯迪又被 DQ， 其实都关中美贸易战事嘅。早几日唔 DQ 你，其实就睇美国佬对中国共产党嘅态度。呢、這个我讲嘅，唔系一早 DQ 咗你啦，使乜理你啫？系咪先？点解啊？要等12月1号过咗先。哦，原来美国佬打咗张牌靓牌俾呢个习近平、哦。喂，即系冇事啦。既然冇事，咁咪 DQ 得你咯。呢个系香港政府嘅判断。所以呢、這个世界呢，你唔斗到佢呢系冇乜意思。有啲人喺度讲，哎，大飞你一时一样嘅，唔系啊，讲件事啫，讲件事，呢件事就系咁样，朱凯迪输咗，系嘛？跟住李慧琼今日讲，我哋考虑啊，想办法褫夺佢立法会议员嘅资格。今日讲唔可能，仲有年纪、法律程序安排上议程，全部都做唔到。对唔住，全部都系做唔到嘅，但系个姿态都系咁样摆，所以你问佢，会唔会立法会搞啊？哎，我哋未有共识啊，未处理。哦，你话会唔会喺法律上讲啊？哎呀，我哋未谂，但系佢就摆咗姿势，我要唔俾你捞，系咪可以唔俾你捞？另外一件事咧，而家嘅泛民嘅不堪。是难以想象的。我寄望过杨岳桥，亦都寄望过朱凯迪。但是呢，当你做了立法会议员，你目空一切，因为你觉得你最大。这个是一个权力的问题。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化，是没错。咦，立法会的议员有什么？那你做一个为民请命嘅人，你最叻都系做到立法会议员噶咯，即系其实你已经去到人生嘅巅峰噶啦，呢98,000-96,000，系咪啊？系已经人生嘅巅峰嚟噶啦，仲可以做啲乜嘢？啱唔啱？我唔怀疑每一个人有嘅抗争意志，但系而家嘅泛民究竟难到点？建制派两次选举补选，出尽晒所有嘅力。100,000票多啲，系佢哋应该有嘅票，冇跌过，亦都冇多过，即系佢哋出尽晒饮奶嘅力就系咁。而流失嘅票就系你泛民啫。跟住啲人不停闹本土派，其实本土派仲有乜嘢啫？拉得就拉，坐得就坐，仲有乜嘢？港独仲有乜嘢？乜都冇喺香港，日日都深切检讨。跟住推诿过于人，包括余若薇呢啲人，对我嚟讲极失望。民主女神棍邝宝贤由头到尾都系曾经加入过青年新政噶啦，咁而家你话人哋唔努力帮你拉票，人哋我尽咗力噶啦。其实佢嗰个黄埔选区，佢嗰个区仲之前李卓人系多咗票，咁但系你就要揾替罪羊，替罪羊。建制派都唔会输咗，真係深切检讨，成日赖人哋掌心雷啦、老人院啦、一车车啦，你唔係今日先知嘅，但你从来冇应对过，成日讲心间细作，到而家全部都系人民力量啊、社民连啊、公民党啊，几时有区议员啊？日日落区做宣传，除咗一个民主党、新民主同盟，仲有边个？我民协啦，咁噏唔到咯。每一个人都喺度做紧呢啲嘢，但系永远都唔系。当有事嘅时候，推过于人，包括杨屋国桥，我对佢好失望。点解啊？唔知乜嘢光头变成冯检基，人哋光头啫，系咪啊？你唔使咁样笑人嘅。是吧，即是杜汶泽讲得啱。唔知乜嘢 乜嘢一条柒啊，乜乜杨岳桥啦，你自己听啦。人哋一样可以玩你噶，冇乜必要咯。我哋讲件事，而梁国雄出嚟系咁闹，嗰啲唔系同路人嚟噶，嗰啲网上嘅游魂网友啊，喺度不停咁闹我。你听佢啦，做节目无神论，闹到林兆斌只狗咁，叫人哋唔好做节目添。呢啲咩态度？做一个政治人，其实我上次做节目讲得好啱，你要接受人哋，即系人哋上嚟买四小宝买敏迪，我每一个人我都会坐喺度用半个钟头八九个字，只要我喺网台，我就一定会好详细咁同嗰个人讲点解咁样食，有咩用，你有咩食咗之后有咩效果，有咩情况出现，我会不停咁同佢讲。点解是因为佢要知道你卖嘅系咩，佢食咗啲乜嘢落肚，佢系要知道嘅。所以咧，李兆基好似话生肝癌，咁应该要揾我啦，我赞助佢四小宝啊，只要信，不要问啊，好耶稣基督咁教会系嘛，唔可以咁样啊，系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嗰啲反对你嘅人就系曾经支持你嘅人。以前未有本土派，呢啲人就係支持你嘅人㗎啦。唔係点嚟呀？咁点解而家人哋走咗嗰边？佢哋成日闹我，啱。本土派港独呢班人从来最憎就大台，最憎你哋由朝闹到晚。跟住你哋而家就将你哋嘅责任就推返佢哋大家互骂。然后佢哋而家就话你唔听我讲，你冇咨询我嘅意见。当日曼德拉即是我南非变天嗰日，好多嘅狱警出嚟全部喺晒度。陶陶大主教就揾咗一大扎被迫害嘅人喺度，然后同佢哋讲要大和解嘅话，你愿唔愿意同呢班人洗脚？你俾佢洗呢隻脚，你就自然等于原谅咗大家，成个社会就和谐咗。虽然而家治安好差，但喺嗰一刻里面，黑人同白人係真係和解咗。连一个咬住死口都唔放一个种族隔离政策嘅地方，都可以喺图图大主教嘅底下同曼德拉嘅底下，然后和平咗。我哋香港嘅泛民政治胸襟够唔够？可唔可以令到呢啲人对你有信心？或者佢哋提出嘅主张，可唔可以大家攞个共同目标，然后揾到大家嘅相同地方？因为你嘅相同地方就系要同港共政权搏命，呢个系无可否认嘅。咁我哋只系将呢个共同点将佢扩散咗佢。然后去合作做一件事，而唔系将你嘅过失去话赖咗啲人，赖冯检基，赖闹你嘅人，仲有好笑，政治伦理一啲都冇。你嗰日同我讲嘅政治伦理，有啲人话你上咗中咗仇斯达毒，唔系，我其实真系对于佢哋嗰套咧排外性，我系好唔中意。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当佢有道理嘅时候，你要听。讲件事，罗冠聪 DQ 咗，俾阿周庭，周庭唔得，揾欧乐轩，跟住你哋要初选，上次初选系咪？因为你哋讲嘅所有嘅 DQ 被 DQ 嘅立法会议员，佢系有优先权嘅，唔好同佢争，呢个政治伦理啱唔啱？系啱噶，你哋讲嘅我完全相信，完全啱。好佩服你哋，咁但係你而家你又睇到冯检基上次初选佢排第二，跟住你踢走佢要袁海文，我冇记载袁海文，虽然后尾姚松炎可以选冇咗呢件事，但係你嘅初选机制由你嗰日开始你自己破坏咗，到呢次刘小丽其实泡沫咗，刘小丽政治前途冇咗啦嘛，咪泡沫咗囉，政治人物过继咗俾李卓人，大家嘅理念唔同，一个叫自决，一个叫工党。你揾李卓人，我都讲过啦，一个咧永远都系俾烂嘅， 佢有几十年嘅历史，佢必然喺呢段时间里面做咗好多唔好嘅嘢，或者做咗好嘅嘢，人哋就喺度不停抽你，又讲你唔好嘅嘢。所以你能够嘅胜算系低，情愿搵个新人去。呢个系我第一次，好耐啱啱我出嚟选嘅时候已经讲噶啦。你又俾袁海文、俾何启明去选都得，但系不能理李卓人。但系我啲世台流于表面，跟住刘世良所有嘅网上 KOL 全部都一定要支持李卓人，导致落败。落败之后，跟住互相喺度撕咬，咬到梁国雄。你逼到梁冯检基同你反面反台，然后冯检基真系选，我唔鍾意呢个人，但我唔会话佢收共产党钱，只要你反对嘅人你就全部收共产党钱。你同即系泛民从来都系咁，包括陶君衡一阵间再招呼佢，你哋呢一套逻辑，你哋呢个判断好啦。到而家梁国雄由朝到晚闹闹到嘅时候，人哋嗰啲所谓本土炮，你有票我唔要啊，傻仔咁样讲，人哋将你呢句说话 cap 咗之后，喺拉 banner 喺上水啊，喺粉岭、喺大埔喺度拉，跟住余若薇出嚟带头讲劝退梁国雄，话梁国雄咧，哎呀呢次出嚟选咧参选胜算少，要有 plan B， 唔系讲佢会唔会再被 DQ， 系佢胜算少，因为佢闹屌票，你哋讲。咁跟住点啊？跟住点啊？政治伦理喺边啊？你哋讲㗎嘛，一定要俾呢个人选㗎，因为佢係被 DQ 㗎。咁原来因为佢胜选差，你哋要换人。成个泛民太过目中无人。喺我心目中，你点解我上集讲闹啊刘世良，闹啊陶君衡，因为你哋真系咁。包括 D100， 人哋唔系唔想选你哋，而系你有冇可选性。如果选咗你，仲要提防你出卖我哋，咁我情愿投唔投票，因为我唔会投对家噶，我亦都冇叫人哋大家投陈健康啊，投边个边个冇，因为我唔会做，因为嗰啲系扑街。但是你哋一个叫真小人，一个叫伪君子，宁愿揀真小人定揀伪君子，咁可以两个都唔揀㗎啫。係咪呀？啱㗎，汤家华做咗背叛公民党，做咗咁衰嘢，你公民党冇话过佢一句？冇。冇㗎，对嗰个大放厥词，你公民党有冇同佢划清界线？退咗党啦。冇啊。点解 ?Why?讲解俾我听，我做节目系提好多问题，我亦都解未必解答得到，但我讲俾你听，佢哋嘅伤害香港人系最大嘅。我曾经对佢哋嘅希望好大嘅，喂，我调转嚟讲，唔系，我今日先仲同紧啊，我拍档黎生讲紧呢件事，佢话我系大中华交，你大中华交嘅啦，唔系，系因为件事系咁，唔通有人比我更痛恨共产党？我相信唔会有咯，因为呢十几年我喺大陆领嘅嘢，好多嘢都冇喺节目讲，不足为外人道。只不过每一次我都好彩，可以甩到身。而家又翻大陆做啲小生意，因为我啲真系小生意，同埋出嘅名唔系我，所以我系帮我有份，真系我有份，但我会。睇住点样做，我负责香港嗰部分，呢、这个就系我而家睇到嘅嘢，好简单。我亦都希望大家所有而家嘅泛民嗱理性讨论啫，系咪啊？包括朱海迪重新谂下你哋将来要行嘅路，好快又到区议会，又到立法会选举。有啲人话你讲乜嘢都冇用噶啦，佢系要玩你噶啦，系要 DQ 你，佢唔中意你就唔得。唔系，因为到最后尾佢回归咗嗰段，就系佢嗰条红线拉咗度，只要佢不停咁虽然调来调去，但系你就睇住佢嚟做，你揾一个干净啲嘅人，冇咁多论述嘅，即系俾人哋睇到一个冇咁多 过往嘅，咁我点解信你？因为你系泛民咯，你争取民主咯，人哋相信你眼光，你推一啲新嘅人出嚟，好似比白纸好少少，干净、有学历、专业人士出嚟选呢一啲位，咁样你入到议会有个清新嘅感觉，而支持你嘅人，俾咗授权票你嘅人，佢重新将佢同你嘅信任建立返喺度，你就可以再重新再打一场仗。拜拜。